这惊喜的这想啊，这原来男人也可以长得这么耀眼吗？憎恶跟鄙夷的这心想啊，一个男人长得这么好看做什么呀，又不是花瓶。雷猛笑够了，目光一凝，一笔冷意扫过去。 怎么，我一个项目总监要一个人还不行？之前团队里没有，那就从现在开始给我加上。你们很有意见？ 说话的男的叫张辉，很明显是雷红的人，不知道是以为有人给他撑腰而不把雷猛放在眼里，还是说他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嚣张的个体。面对雷猛的冷意，他瑟缩一下，也没有收回自己的爪子。 每个项目组有规定的成员数，雷少你这么做不合规矩。 规矩什么规矩？雷总定的规矩？你要觉得我不能要这个人，那你让我小叔来跟我说好了，邹鱼三天之后来找我，说定了。 雷猛从张辉的面前走过，微笑着看了他一眼，他态度温和恰当，倒让张辉不好再咄咄逼人了，只好是吸了声。 你们说雷总怎么想的？为什么会让雷少负责秦氏的项目？这可是个大项目。 就是，雷猛一个大少爷，什么都不懂，吃喝玩乐还行，让他做项目，我看悬。 可不就谁呢？你说雷家老爷子刚死，这叔侄就暗潮涌动，雷少是按耐不住了吧？怕得不到公司，这才赶鸭子上架，来当个总监笼络人心。 哎呀，你们知道什么？我可是听说这个项目是秦氏那边钦定的负责人，不是雷总让雷少负责，而是对方只跟雷少合作。 真的假的？雷少不是一贯都只会吃喝玩乐的，什么时候还有这种人脉了？ 大少爷的圈子哪里是我们能够瞎猜测的，人家玩也是在谈生意，你当他真纨绔？ 说的也是，雷老的遗嘱可还没公开，这公司最终会交给谁继承还说不好呢。 张辉面露不悦，吼了一声。 你们都没事做了是不是？老板的八卦也敢瞎说？雷总这么多年勤勤恳恳为公司，有眼睛的人都会看，谁还会把公司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少爷手里？ 有点意思。 站在门外并没有走远的雷猛嘴角啊，荡出了一抹笑。有争议是好事儿，说明他还不是那么不堪，不是吗？离开项目部后，简心看了雷猛两眼，这想说什么又忍了下去。第三次再看过来的时候，雷猛忍不住问了： 你想说什么就说，在我面前不用玩欲言又止那一套。 我只是觉得你这样做会让邹鱼成为众矢之的，你并不是真心想要他帮你。 不是，我是真心想要他过来，但是如果他连这么点小事都处理不好的话，我也没有要的必要了。 雷总监，恕我多一句嘴，如果你真怀疑他是雷总的人的话，就没必要这么做。 简心是在为邹鱼出头，这让雷猛觉得很奇怪，这下意识的便问他： 你喜欢他？ 啊？什么？不是，雷总监想多了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跟是谁没关系。 简心总觉得雷猛的想法这转得太快了，而且莫名其妙的，他们明明是在说正经事儿，为什么会提到喜不喜欢上的呀？更何况他对邹鱼并没有那个意思。 哦，是吗？真是我想多了。 雷猛饶有趣味地盯着他，这薄唇轻勾，一脸的玩味。简心被他盯得脸红，转过头不再看他。 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你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，就当我没说过好了。 雷猛是那种容易让女人有压力的男人，无论是身高气质 亦或者是她的长相，那都不是一般女人能够掌控的存在。简心自觉的自己算是一个定力还不错的人，在雷猛的面前那也做不到淡定。送他两个字儿：妖孽。这男人就是吃人的妖，太能勾人心魄了。 说过的话怎么可能当作没有说过？你放心，我并没有为难邹瑜的意思，相反我是真心想用他。你是聪明的，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我现在的处境，我需要人。 雷猛说这话的时候特别严肃，一张俊脸上没有半丝笑意，让简心明白他没有说谎。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说谎的必要。论职位他是他的下属，论身份他是这家公司的继承人。哎，简心的分量太轻，撼动不了任何事的。 雷总监放心，我会尽职尽责做好自己分内的事。 谢谢。 雷猛笑得真诚，简心有些恍然，这几乎啊快迷失在这个笑容里了。先不说这个男人的身份，就是这张脸也能迷惑不少人心甘情愿地替他工作吧。简心暗暗地想，对于项目部里那些人的口舌，简心听到了也是当作没有听到。雷猛都没有什么反应，他自然呢也不需要做什么。正如他们所言，雷老的遗嘱还没有公开，公司会落到谁手里犹未可知，现在就站队未免太早了一点。他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替谁当家佣的，只要为了公司的发展，这上位者是谁有那么重要吗？雷猛回到自己办公室，秦锦城的第二份邮件便追来了，是合作的合同。雷猛粗略地扫了一眼，没仔细看便打印出来签了。他总觉得秦锦城不会坑他，不仅是他那个人的人设正派，还因为萧炎这一层的关系。雷猛从小到大没真心地信过几个人，萧炎是其中的一个。整理好合同之后，雷猛便起身去了雷红的办公室。郭琦果然又在。 哎，郭总监，你的办公室是设在雷总办公室里的？ 雷猛一脸懵的傻问，看起来真诚极了。 不是，我来找雷总有工作上的事情谈，怎么我不能来？ 郭琦面色铁青，看到雷猛就想起之前支出去的那100多万。这小混蛋现在是光明正大的朝公司拿钱，这还不知道会干什么用呢。真要是用在项目上那还好，要是吃吃喝喝胡混了，他们也是半点办法也没有。郭琦从心底不相信雷猛会做成什么正经事儿，在他眼里他呢就是一个纨绔废物，一无是处的东西。 哪能啊，公司有制度又不是一言堂，我说了不算。 明着是说自己管不着，暗着说的可是郭琦跟雷红俩人以权压人，无视公司制度。雷红抬眼扫了他一眼，脸立马就冷了。 你找我什么事？ 雷猛没了往常的嚣张，态度正常地走到雷红的面前。 秦氏合同完本，雷总签字盖章。 听到秦氏这两个字儿，雷红眸色贼亮，刚刚那一抹玉色消失不见了。 放下吧，我签好后会跟秦总那边联系的。 这是想跳过他吗？可没那么容易。雷猛暗觉好笑，走到雷红对面坐下说道。 啊，恐怕不行啊，秦总可说了，这合同得我自己拿过去才作数， 而且细节的问题他也只能跟我商量。 秦锦城的名字在这事儿上好用，雷蒙打算利用到底，不客气。反正这个项目他是不可能给雷红的人插手就对了。果然雷红的眉头皱了一下，看向雷蒙的时候别有深意。郭琦紧张地绞着手，等着开口把这个案子抢回来。 小猛，你确定自己能处理好这个案子？雷家虽然家大业大的，但也经不起折腾啊，与秦氏合作的项目不是小数目，我担心。 郭总担心什么？雷家在你跟我小叔手里发展顺畅，这个案子即便被我折腾没了，也根本影响不到公司，不是吗？更何况我这不还没开始折腾呢。 反正死活不松口就对了。